据南朝鲜网报《我的新闻》5月30号报道，南朝鲜庆尚南道的反对战争实现和平庆南紧急时局会议，实践615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庆南本部等统一运动团体表示，要为615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举行各种统一活动。